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体育总联合会代表团团长、主席穆瓦帕克·陶乌皮克·久穆亚访问朝鲜后说，他亲眼看到了朝鲜人民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的英明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尤其是看到体育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不禁深受感动。他还强调，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一直深切关心国家的体育发展，因为有他在，所以朝鲜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基于体育强国之林。